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节目开始啦，深海鱼儿、博弈先知还有我们的凤凰同学都来打卡了。想要提前了解我们直播的内容，看到直播帖在评论区来跟嘉宾聊天互动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这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有我和嘉宾的照片的那一条是今天的直播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芳疗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正式开聊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首先，我们今天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新闻早知道的第一条一定要念出来，很郑重，今天是澳门回归22周年，祝福祖国，祝福澳门。而且我也看到央视新闻的那张海报啊，做得非常的唯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22，然后有很多澳门的那个标志性的建筑。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12月19号的0:00到24:00，北京新增了1例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发布了2节防疫政策，倡导市民在经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是不搞一刀切。详情的政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相关的文章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点详情就可以了。好，游戏酱说搬好了小板凳，我要开听了。好的好的，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上一次因为要陪伴同学们考试而缺席的福威芳香学院的校长橘子老师。欢迎 大家好。 怎么样，同学们考的都还好吗？ 还不错 啊。哎，这个他们这次考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认证考试。 对。 是哪儿组织的来着？ 是英国的埃菲的总会组织的考试。 好，今天呢，我跟橘子决定在2021年的收尾节目当中啊，关于芳疗的收尾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一说，在过去3-5年里边吧，我们老说，哎呀，你要会用精油，善用精油。然后呢，可以给家人的健康带来一些保障啊。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教大家除蚊子，冬天的时候我们教大家除虫。然后呢，有疫情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可以用这个精油在家里面拖拖地，可以增强免疫力之类的，或者消毒。然后大家就会说，哎，为什么橘子老师什么都知道呢？为什么感觉好像什么就是家庭比较简单的一些应急处理好像都可以用精油来解决，又很健康又很快速。 每一次说到福威芳香学院的时候，大家就会有疑问，这是个什么样的学院呢？从这毕业的孩子们、同学们、 老师们 都是干什么的呢？所以我就跟橘子商量，我说要不然咱们今天就好好跟大家说一说芳疗师学什么、学完了他的出处是哪儿啊？真的有同学们在专职的做这件事儿吗？专职的方老师要干什么？兼职的方老师要干什么？你想把它当副业？还有其他的同学，我认真的学习考试，我考这个国际的考试，拿到了证儿之后，为什么？对吧？大家不理解。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说职业的事儿了啊，在周一的时候、给大家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啊，仿佛。好了，如果你对方老师，你说我跟橘子，然后跟着乐享下午茶的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确实我也有相同的疑惑，欢迎你跟我和橘子老师来聊天。微博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的微博之后呢，你点进中间两个字儿啊，微博，然后置顶可以进群。第二条就是今天我跟橘子的直播帖了。不一先居说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吧。好的，我也觉得啊。然后凤凰说是为了更好的自己呀，为了越来越有魅力呀。 对呀、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呢，很多同学要打问号了，说为了更好的自己，他觉得技多不压身嘛，这好理解。越来越有魅力是怎么回事呢，橘子老师？ 其实是这样，有很多种方式越来越好的自己，芳疗只是其中一个。刚才说到这个越来越有魅力，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我们的，就我觉得今天会讲很多故事啊、我们一个毕业的学姐叫吴青老师，我不记得她之前有没有来过啊。她就是属于在之前，在学芳疗之前，她就是一个全职妈妈。我印象特别深，我在南锣鼓巷的那个教室里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裹个超大羽绒服，也没有化妆， 那应该也是这个季节吧、 对，也是这个季节。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不想出门，也不想捯饬自己，就每天在家带孩子琐事儿围绕着。他自己的话说，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就觉得那个状态是一个特别憔悴，因为每天都是家里的琐事儿，他没有自己。 你说的这件事情感觉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被大家讨论的会比较多，就全职妈妈。包括说很多人说我是全职妈妈，但是其实我做了比我原来在工作岗位上面做了更多的事情。 对， 我真的是没有精力打理自己，不是我懒， 是 我已经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家庭和孩子了。 当时驱动他来学芳疗并不是因为他想提升自己，他是为了孩子，就他的那个出发点依然是为了这个家庭，是因为他想给孩子用一点天然的东西，但是呢他又不知道这个啊这个度到底多了少了，有人说精油不能纯的用，我应该稀释到什么比例哪个能用，所以来学。结果学了之后呢，因为是我们在我们的面授班里，大家就互相鼓励，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后来呢，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哎呀，你那个看着状态有一点没精气神，要不你涂个口红吧。涂了口红之后你就得涂个粉底，涂个粉底之后你就得画个眉毛，然后他的状态就越来越好。这个是他越来越有魅力，甚至这现在呢他依然还是有更多的时间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他还做了自己的小事业，在家直个播呀，做一个自己的小品牌呀也做起来了，甚至现在做直播他还有他一个一票固定的粉丝， 就是做跟芳疗和精油相关的直播。 对， 也是告诉传播芳疗知识。 对 哦，然后他这个固定粉丝我猜测啊，因为我没有关注他，那我猜测应该也有很多是跟他一样的情况。 对 对吧，也是妈妈，然后希望给孩子很好的天然的，但是又怕用错。 对， 这个时候就会咨询他。 是的 啊，他就变成专业人士了。 对啊，现在就后来他拍的很多照片，就是我们说就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每一次见到我他说我都比上一次可能要更 精致了， 更精致。对， 然后我都更喜欢我自己了。 是的， 哎，所以凤凰同学，你这确实啊，不是一句单纯的鼓励我们的话，而是真的， 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我们福威毕业的同学里面有很多。 好，这个为我们的打双引号的外行同学回答一个问题，尤其这样问：精油会过期吗？ 精油会过期，或者说，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系统课里面会着重强调，有一章专门讲 精油 过期， 过期吗？ 它其实是两个概念，有一个是过期，一个是变质。是这样，它作为一个商品上市销售，它必须要写 因为它是化妆品类嘛，它必须要标一个三年的保质期，所以过期过三年一定会过的，因为时间会流逝嘛。 嗯，这是相当于一个国际标准对它的要求，你只能标三年。 对， 嗯， 然后呢，它会不会变质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有一些精油可以保存比三年时间更久，比如说檀香或者广藿香，我们就木质类的可能保存个5到8年，妥善的保存啊，可以5到8年都还可以继续使用，没有问题。 嗯， 然后它啥叫变质了？当然也有一些精油可能还没到三年，你开封了你就把它放在卫生间，它可能就变质了。其实变质的精油无论到不到那三年，你都不能再用了。 嗯，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从外面吃饭打包回来的那个剩菜和剩饭，其实可能它上面也不会给你写什么时候过期，但你可能会闻闻，哦，它变质了，你就不吃了。 哎，说到这个，就有很多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也是这样。 对， 包括香水其实也是这样，对吧？嗯，就是那香水很直接嘛，你喷出来，嗯，味道不对，所以你可能就会扔掉它。但并不一定你扔掉它的那个时间是严格的，它写到的那个三年保质期的那一天。 对 啊，你说第二天我就要扔掉它， 嗯 啊，不一定不可以用啊。所以精油呢，会过期也会变质。但是过期了也许还能用，变质 是真的不能用了， 绝对不可以用了。 嗯， 嗯，魏先知说，听到嘉宾讲的案例，感觉芳疗不止提高了自己的价值，让自己活在了属于自己的境界中，这个后一个自己是打了引号的，虽然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我大概理解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像你刚才那个案例，他其实原来是没有活在自己的境界里面，没有为自己活。嗯， 对， 都在为这个家庭，为孩子，甚至他来学芳疗的初衷也是为了孩子，这个没有问题。 对， 这是一个好妈妈。 嗯， 我们要给他鼓励，但是呢，不能说因为贴上了妈妈的标签， 就 没 有 自 己 了。 嗯， 这个很可怕啊。好，我们还要说回到芳疗师到底可以干什么。 大家如果对芳疗、对精油，包括如果可能你此刻就是一个全职妈妈， 嗯， 你说我也希望给我的孩子用得很健康，像刚才橘子老师讲的那个案例一样，那我到底要从哪儿开始？学多久我有可能出师是不是？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微博可以向我们继续提问和讨论，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来吧，芳疗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啊？先说芳疗师的具体工作，其实呢，就回到芳疗师这个职业来说，他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先判断一个个案或者是一个具体的情况，要不要用精油，能不能用精油，如果判断了可以，我给他用什么精油给他调配出来，然后呢给他，当然如果有一些全职的芳疗师，他可能还会提供一些按摩的服务。 哦， 全身的， 就我们随便说一个，比方说小朋友积食了 啊，对 啊，是吧，或者是小朋友流清鼻涕了，但是他也远没有到说要去看医生的那个程度。 对， 好，那这个时候你身边如果有一个妈妈，还举刚才某某老师的那个 吴青老师的例子， 吴青老师的例子， 他的第一先要判断要不要去医院，这是，即便芳疗它是一个健康护理的方式，但是首先我们要尊重医疗的这个先行 大的原则， 大的原则就是先，就像比如说发烧，前两天舒婷老师他们家孩子也发烧，就是我要判断他发烧烧到什么程度，比如他已经烧到39、40了，已经持续两天，那我就要去医院，我就不能在家再用我的方式来处理，我就要去发，大家刚才说的流个清鼻涕，但是他没有发烧，哎，我可以在家给他用。那小朋友可以用的精油是什么？我给他配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怎么给他用？是给他泡澡啊，还是给他按摩呀？要观察多长时间，或者多长时间之后，如果症状不好转，我可能还是要去医院。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从判断到调配精油，到告诉家长使用的方法， 嗯， 或者是直接上手给孩子做一个按摩， 对， 帮助他缓解这个症状，这就是一个全职的芳疗师 可能要干的事情，就是他的工作的具体内容。那你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回到刚才说到底要学哪些，第一个就是医学，这个是打底的。因为医学里面它不仅仅要学结构，还要就是结构，就是那个我简单的说就是心肝脾肺肾长在什么地方， 按摩别按错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一个是结构的部分，还有一个是生理的部分，生理就是比如说我得知道我的血液是怎么就血液的流向啊，然后淋巴是怎么走的呀，它对我身体有什么作用啊，神经系统到底对我身体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啊，就是 这个整个的它的作用、作用的机理或者是工作的这个原理，他得明白。 哎，这个就像以前我们请橘子老师来讲失眠，对吧？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你失眠的原因是什么 啊？ 你是哪个神经不睡？ 对 对吧？哪一个被唤醒了？然后他说：“我就不睡，就不睡，就不睡。”然后我们要安抚他。 对 哦，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原理。所以，想要成为芳疗师或者学习芳疗课程的第一步，是我们先告诉大家，先给大家讲解一些基础的医疗医生的这叫什么医学常识、 医学的基础常识、然后还会学一点点跟医学有关的，还会学一点点的病理，就你得知道这个病。其实关键点不是告诉芳疗师你可以治病，而是要让芳疗师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也就是咱们俩也聊过好多次，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边界，该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千万不能说芳疗是万能的，是万万不能的。 上来就说我来给你治， 那肯定不行、 哎，我们教给学生或者是老师啊，我们因为成为芳疗师之后其实也可以叫某某老师了、教给他们的第一个医学常识的原因是让他们有和知道什么无， 对 对吧？你拥有了这些之后，你要告诉他的是有哪些东西是你不可以做的。那这个是很多我觉得家庭成员很需要的。 对， 你家庭成员至少应该有一个人 稍微知道一点， 不然容易乱啊。 啊，对， 慌乱。 其实这个就是我前两天跟舒婷老师聊，因为舒婷老师现在孩子刚两岁，然后他身边有一个朋友，那个孩子可能比他们家孩子能小个3个月吧，就大小差不多。然后他们家孩子呢也会感冒也会发烧，但他每次都特淡定，给用个油可能第二天就好了。然后结果那个妈妈，就是他的朋友那个妈妈，就是说从孩子到现在可能平均一个月就得去一次医院。 你说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 而且你不知道他有这个症状，比方发热呀，或者是这个不适感啊， 会 是什么原因？ 对 啊，你很难判断他 是。 而现在其实儿科的这种专科医院很难去啊，排队挂号，然后人又很多，有可能小朋友是因为人多的原因而导致了一些新的病痛哦。 对，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多芳疗师学完了芳疗之后都会给我们一个反馈，就是说啊、自从学了芳疗之后我们家孩子都不怎么去医院了。其实很多人会误读说是不是芳疗就是万能的，其实根本不是说芳疗起了多大的作用。其实在我看来是医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医学知识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在无论出现咳嗽流清鼻涕还是打喷嚏的那一瞬间，你会判断他过去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到公共场合呀，或者接触过什么人啊，他是自己着凉的感冒还是传染什么病毒造成的感冒，你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嗯，好，这个是我们成为芳疗师的第一步。 对， 就是我们上课，我们课程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啊？第一步我们告诉大家一些医学的常识。 对， 然后呢也知道你成为了芳疗师之后的你可以去处理的边界在哪里。 对， 童宁同学说认真听着呢，不敢提问，怕问的不合适。 没事儿，问。 没事儿啊，不合适的我就不念。又恐吓我们的听众。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不存在于合适不合适。你知道吗？童宁特别可爱，他就是老怕我怼他。就我一怼他，就是不是没有听过节目，是没有听过橘子老师的节目，老问这些不专业。没有，是这样啊，你们第一次来听。你们也可以提问，你们已经跟着橘子听了5年的课了，也可以来提问，都没有问题。 因为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确之前从来没有提到过。 哎，你说你看这你后面还放一片小西瓜，这没事啊，你吃瓜的周末结束了，今天依然可以问，你只要不问吃瓜的问题怎么都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听这个芳疗师的成长或成为芳疗师的过程，大家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疑问嘛。 对， 这个我不拦着你们，好不好？尽情的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进入我们的正中间的那个按顺序的主页内容啊，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是今天的直播帖，我跟橘子老师有图的那一个。然 刚还有听众说这期宝妈听特别合适，其实我觉得宝妈可能是芳疗师想要成为芳疗师的比较主力的一个人群，但是不绝对， 不绝对， 但会比例高吗？ 也还好，我觉得大概占三分之一吧。 哦，好的，那接下来说说剩下三分之二。然后呢，魏先生还说了，说以前他就接触过一个案例，是芳疗师用几种精油调配按摩患者。你说的这个是我们芳疗师常干的事儿了。 对，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们考试的时候要拿着60个案例，就是你必须得先做出60个案例才有资格考试，否则埃菲拒绝你进考场。 哦，就是这是我自己做吗？ 对，自己做。 就是说出现什么情况我可以怎么来应 对， 要自己想六十个。 不是想六十个，是你可能你自己、就是、 要做过， 对， 遇到过。 对，你自己可能就是你自己最开始的那个小白鼠。 没事啊，我也可以当你们的小白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早就成为了你的案例中间的一个？哎，所以呢你看他问。担心问的不合适，这位同学啊，说自己可以做自己的芳疗师吗？ 可以 啊，当然可以，就是你懂了这个原则之后，你就可以自己给自己配嘛。 对啊，我们很多芳疗师就说的剩下那三分之二，其中、 就是、给自己， 其中有还有三分之一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我自己最开始对芳疗就用精油，是因为我脸上长痘痘。 啊，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缘起。 对，有的人是因为过敏。有的人因为睡不着， 有的人是皮肤敏感， 对 啊，然后用这个也不行，用那个也不行， 对， 后来就说啊，要不然用你天然的吧、然后就开始寻求这个精油的帮助，对吧？失眠或者有一些不适，身体一些轻微的不适，你当然就可以成为自己的芳疗师。 对，因为就拿过敏或者湿疹这个问题来说，我们有一个那个芳疗师叫施小弟，他之前就是一个皮肤敏感的这个问题，他呢就是反正每年都会犯，然后犯了呢我就用点什么舒敏抗敏的我去调一下他，等他学了芳疗之后，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了芳疗之后，他说现在每年发作的那个时间越来越短，且频次越来越低，甚至他自己知道哦，快到那个季节了，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护肤品，我应该调整我的护肤的配方，他可能就能平稳过渡过那个阶段， 因为他已经知其所以然了嘛。 对， 对吧？这个是确实啊，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去学芳疗师，这有三分之一了。 有三分之一，这些人这三分之一呢，可能就他依然现在还在自己原来的岗位上辛勤的工作着，然后呢这个芳疗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现在什么时候呢就凸显出他跟人不一样了。比如说公司有单位有个什么38的活动啊，什么母亲节的活动啊，说召集大家来讲个课呀，哎，分享一下，他其实这个主题就会非常好，女性特别感兴趣，你调一个按摩油啊，或者调一个什么香水啊，就是其实呢就发现哎，你就会变成你们同事里面的这个小明星，还有一技之长。 哎，拥有一技之长，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现代人很需要的。因为一说，你会点什么呀？或者是说，我们说到大家谈论到某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发表的是很权威的一个观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你不是在那儿和稀泥，就是大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那只剩吃瓜了，同学们。 对， 童宁说，用一个板子沾上精油，在背部不断的拍打，有效果吗？同学。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又不是赏了一丈红，就是，你看，你别说话了好吗？就是让他们问，然后他们问了又不让他们说话了，是这样啊。第一，你为什么要打你的背？你给我讲解一下，是背不舒服吗？第二，你希望达到个什么效果呢？你问有效果吗？我说你一定会把背拍红、拍疼，这算效果吗？第三，你用一个板子， 就我。解释一下啊，或者给你个方法，你不用板子，你拿手涂就行，因为精油呢是可以渗透到血液里面的，如果你想要功效但是你现在又没有别的手段的话，你就自己拿手涂，然后够不着的地方拿手背涂也行，那也比板子要好一点。 而且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才决定了你要用什么精油。 是 你现在来，你说你是外行，你确实很外行啊。但是你说一说，你知不知道基础油和单方精油的区别？你告诉我，你要沾上精油，你要沾什么精油啊？这个就是很，你看，这就涉及到 我听了这么多年的课。 哎，你现在很专业了，我刚刚就想说你这一串问题是半个放疗师了。 哎，我也就是不想去考试，我跟你们说不想深入学习。还说练手法买一块大白肉，不用练手法，练你自己就行， 对， 你就是那块肉。好了，不要再问一些有的没的问题了，先认真听课啊。你们的问题就是，我不让你们问的原因是橘子老师还没开始讲，你们就在那幻想一些问题。你们先基于橘子老师讲的这些，哎，你说哦是这样，那这样可不可以， 哎 哎，我们再问这些问题好不好。嗯，完了又对回去了，又没有办法说话了。可以啊，关于今天的主要问题是说放疗师是个什么样的职业，他都学些什么啊，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像你想零基础，你要不然就报个橘子老师的班，你就学一学，他可以从头告诉你怎么练手法，拍自己哪儿，好不好。微博呢可以找到我，也可以找到橘子老师，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我们是抚慰芳香学院的官方微博帮我们发的直播帖，大家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说我好像是属于橘子老师说的那三分之一人群，我想要学一学，可以去私信一下我们抚慰的官博，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先说了学一些医学的常识，那么后面我们要学到的是 大家最喜欢的精油和基础油的这个部分。 我们终于要教大家哪些油是什么功用了。 50个单方精油，18个基础油，基本上市面上买得到的精油啊，你就都知道怎么用。 这个是大家很秀，橘子老师给我个 PPT 我想学，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好，50个单方精油，18个基础油， 但是 这就是68种就涵盖了 几乎。 嗯， 但是实际上这50个单方精油18个基础油只是芳疗疗法里面一妞妞的一部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要怎么调配，我要怎么判断，我要怎么一个就是学一个知识的架构。那你可能当你遇到第69种无论是单方精油还是基础油的时候，你得判断，快速的判断它能不能用，能怎么用，它的功效是什么。 明白。总的来说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芳疗师学的就是怎么用精油。 对， 那我们一定学一些基础的常用的，大概率可以解决比较多问题而不是所有问题的这些精油。我们又要打底学一个基础，而这些基础呢它像一个算术公式一样，它决定了你后面演变出来的一些算术方法你能不能去应对它。 是 哦，那这个大概要学多长时间呀？ 这个就是所有的 50+18， 我这些所有的课程在一起，就是其实是这样的 ，FA 要求你学2年嘛，但实际上有快的同学呢，就最快 FA 允许你半年学，半年就去考试，因为你要写作业嘛，60个案例，半年之内攒满，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平均3天一个呢， 哐哐写啊，哦，这个是就是我们。比较平均一点，如果慢慢学慢慢接受慢慢实践，然后最后去考试拿到这个证，大概是2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通常都是1年，就是从今年报名到明年的大概10月份考试差不多。 跟踪学啊，就是说比方说橘子老师说来我们要上课了，我们所有的课都在这一年当中跟踪来上。 对， 跟踪练 是。 好，学完了这个大概基础的68种油之后，我们就开始写作业了吗？ 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写了，因为你拿到精油的，就是从你拿到学习材料的一瞬间，你这不就有精油了吗？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积累，因为写作业不见得是在你全部都学完的时候开始写，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一直在跟我的学生们强调的，就是失败的案例也是非常重要的，失败的案例，就我刚开始半会不会的时候我可能用错了，这个时候也记下来，这都是方老师非常宝贵的经验。 但这个错的 FA 并不看，对吧？ FA 看重的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反思，因为老外教学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他会希望说你在这个案例的过程当中是有自己的提升。 我的意思是我交上去这60个案例是允许有这个错误案例的， 是的， 但是我必须要写一个纠正的方法， 是的， 和我当时错，哦，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我错了， 对， 哦， 就不是说100%对的。 明白。好的，要写案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考试了吗？ 对，然后写完60个案例，然后写两篇论文， 还要就可以去考试了，就可以这算准备好了，入门了，可以去考试了。考试呢就考医学的这个 常识 卷子啊，英语方法疗法的一门卷子，然后还有一个实操，就是你要当着考官的面完成你跟一个个案之间的咨询。啊，根据他的情况去配出一个油，给他完成一个全身的按摩， 嗯， 然后这才算是完成一个考试， 嗯，有笔试，然后也 有 面试， 嗯， 好，这两个部分，哎，说回到 IFA 这个组织，其实大家也会好奇，说哦，我跟别人说我是方疗师，别人不信，我说那你去这个 网站 查， 对，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国际认可的，就是现在大家一提到方疗师这个职业。 嗯 哦，我就认可是这个认证体系。 对，因为其实方疗师的体系有很多，有英系的、法系的、德系的，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 IFA 是就 IFA 这三个字母缩写，它其实是一个国际方疗法治疗师学会的一个缩写。它是到目前为止成立时间最久的，总部在伦敦，1985年成立的。其他的英系的还有什么 FPA 呀、美系的有 NAHA 呀等等的一些不同的派系。那IFA 在英国成立这么些年，它不仅仅有自己的董事会，就是一个协会，它有自己的董事会监管，就是老师们也不能乱讲课，它有大纲，然后还有政府的监管，就是你的考试不能作弊，一旦作弊永久除名，不许再来考这种的。包括在英国当地啊，它其实就像方疗师的这个课程，它是在 college 里面给提供的，就是有点咱们像咱们说的职业类学校。当你拿到证书之后，你拿着你自己的商业计划书，其实可以跟政府跟银行去申请我的一个创业的贷款。 它有点像我们国内的啊，我们说就大学的就某一个专业我开了一个研修班，但这个研修班是在这个学院一直有的。 对。 对吧？因为他不可能让你学4年、学6年， 嗯， 但是这个研修班我可能会持续学1年，或持续学2年，最后你要通过我的考试、面试加笔试，我可以颁发给你一个由我这个学院出示的，毕业证， 对， 我证明你可以从业了， 对， 嗯，这是这个体系里面。但是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是从橘子老师自己从业的经验。和你所在的学院，我们主要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是去考 FA。 嗯， 那么你在市面上面看到其他的，你也比较认可，你说我就想考德系的，我就想考美系，也没有问题，你就差不多也是一个脉络学。就去学去考。 是不同的派系，它可能那个知识架构不太一样。嗯，就像比如说像德系的，它就偏重于化学，可能就会学的那个化学多一些啊。 哦，是这样，所以英系它还是注重医学， 注重照护吧，就是家庭健康管理。因为我去伦敦参加 IFA 年会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其实他在英国是他是跟那个政府的那个医院是有合作的。他在医院里面就是他的那个医疗分1、2、3级，我们的方疗和中医是在同一个类别，它是属于家庭健康管理的那个级别。 哦，哎，这个和我们刚才就一开始讲说很多的学员，这1/3的学员宝妈为什么要来学，它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对 啊，和这个他最后给你的这个认证，你到底可以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它是匹配的。 是 啊，因为你很想管理好家庭成员的健康，所以你匹配了我学了一个级别到家庭健康管理这个级别的一个证书。 是 这个样子。 嗯， 好，今天说到这儿，大家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对方疗师有一个基础的认知了。他一定是分全职和兼职的了。 对， 那现在在国内。目前来说 IFA 认证，说我在这网站上面还能查到的大概还有多少？ 大概2000多，因为这个数据大概是7、8月份的时候，跟 Paulian 我们俩就是 IFA 的那个 CEO， 我跟他我问他，我说现在国内有多少，他大概2400多， 是到今年年中的时候。 到今年年中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不刚刚结束了考试嘛，所以大概应该还能再多几百个。 他就是不到3000人。 对 啊，他是拥有这个认证证书，且他持续的在认证中。 还在从业。对。 曾经拿到过认证证书，但是他也许之后他不再去交这个认证的费用也好，或者他说哎我可能没有从事这个，他就是无效了，他这个证书就无效了。 对，他的证书就你从网站上查不到，就是那他可能也不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持续的工作。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给自己家人嘛， 啊，那没问题， 就是 对 帮忙出一点主意呀，啊， 对， 我用一点精油，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橘子老师刚才说，我们学医学常识是为了知道我的操作的边界在哪里，这件事很重要。 是 啊，我们从第一期开始讲芳疗，讲告诉大家用精油，就是说有病，已经变成病了，我们一定要去看。啊，要找专业人士专业医生帮你解决。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你只是有一点小小的不适，在这个边界之内我们可以用精油帮大家解决，我们就尽可能的跟大家再讲一讲啊。之后的对这个板块感兴趣的朋友，之后的周一我们也会持续的跟橘子老师继续的除虫啊、除蚊啊、驱蚊啊，然后帮助大家解决失眠呀，动不动鼓励大家泡脚呀，这都是我们一年当中的周一在持续做的事儿啊。最后回答童宁同学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希望每一次说到一个精油我都会说，我说那橘子老师方不方便透露现在市面的价格是多少啊？所以他也问到了，他说单方精油和基础油有没有价格区间。 这个价格区间太大了，像薰衣草100左右，然后玫瑰精油大概5毫升，薰衣草10毫升大概100左右，玫瑰精油大概是5毫升在2000左右，这是属于很良心的价格了。很良心的价格，然后再有像比如说海茴香，就是啊，你知道某大牌护肤品里边添加的海茴香，单方精油大概2700的样子吧，5毫升啊，就是它的价格区间从便宜到贵差的还挺多，因为跟植物的品种、来源、萃取工艺等等的都有关系，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学习了之后你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就玫瑰精油啊，估计很多姑娘都喜欢，就是某宝上什么99.9的那种包邮的啊，就千万不要信啊， 拼夕夕上面这些也不要信。 价格太便宜的这种玫瑰肯定不行。 对，这个也是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解释的一点，包括我们每一次你说我们谈到驱蚊啊，让大家用香茅，对吧，然后呢谈到失眠的时候说用这个，用小朋友用几滴什么什么的，就一定会有朋友私信我说，那主持人你推荐个品牌啊，你告诉我多少钱的可以买。我没有办法推荐品牌，因为我就说了，我很多呢我都只能私信回答你们说这是我自用的，你可用，但你非要买别的牌子我不能拦着你啊，对吧，这是一，所以我们跟橘子老师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就太便宜的大概率啊，我觉得单价在60以内一小瓶儿的，100以内。 其实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我建议的话，一定是要有旗舰店或者是有专柜的，因为就是很多便宜的有可能是原料，因为你是没有办法识别它好坏的，那如果真的用出来问题，其实是没有人给你售后的，所以大品牌就是它是靠谱的，并且是国家是有备案的，就是它是在国家的监管之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的判断，就是什么10几块钱、20几块钱，那肯定是不能够买了呀。我觉得100往上走，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就绝大多数的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精油，其实小瓶儿的，就是10毫升的，还是5毫升的，那个 10毫升，大多数的是10毫升的啊，5毫升的一般都是就比较贵的才会装小瓶儿 啊，大部分10毫升的，我觉得。确实100以内的也不要考虑了，就差不多在100上下， 对 啊，然后它如果正好又是一个大品牌，有旗舰店呀，然后你去看啊，大家的反馈也都还不错，它有一个平台的背书在， 对 啊，还是可以考量一下的啊，太便宜的就不要考虑了。深海鱼儿最后做了总结说，芳疗就是西方的中医。 哎，可以这么说。 总结不错啊，今天课代表颁给你了。好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非常感谢橘子老师在年终总结的时候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芳疗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职业，也方便我们在2022年的周一继续的为大家开启我们的健康管理，对不对？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用精油解决的，我们继续在周一板块帮大家解决。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3点18分再见喽。 再见。 善待自己一下，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